三，靴子和蝎子。我穿着一双靴子，踩到了一只蝎子，蝎子蛰了我的靴子。你说说看，是蝎子先蛰了靴子，还是靴子先踩了蝎子？